不是你们这个发句怎么前面怎么那么乱？ 为什么现在在来？ 你们这都是干嘛呢？这太冷了。 冷吗？一直在说话呀。 谁愿意听你说话呀？ 还有人唱歌吹口哨呢。 哪有人唱歌呀？ 谁不愿意听我说话呀？ 行，咱们把那个麦克交给晨晨，女神交给你了。 把楼上那个兽给我拖上来，拖下来。 楼上那个兽，楼上那个飞翔吗？ 快快快，把楼上那个兽给我拖下来！简直了！ 你不要说，不要说那个 站着茅坑不拉屎。 嘿嘿嘿，说哪儿茅坑呢？ 快快快，把它拖下！你哪没花唱什么唱？快推！ 我决定闭麦、 啊。楼上那个是梦梦吗？ 我决定放了。 小弱兽，你下来！ 兽说什么？就是兽，老听不清楚。 我操你在呀！我去。 呵呵呵，我在呀。 呵呵呵。 弄浏览器呢，没工夫搭理你。 好的。既然今天梦梦在的话，大家想不想听我跟他合唱？想吧。既然某人不反应，是不是 黑猫警长 啊？不啊。等等，我开个工程啊，没导出来呢东西。 您唱吧，我等阿正来了跟他唱。 你跟他唱呗，你随便跟他唱，随便上。今天是那个月满西楼的那个，这个对，今天是月满西楼的那个首发。今天晚上没有主持人吗？没有吗？为什么？ 不是吗？ 我是吗？我都是八点的活动，七点跟我说今天晚上有活动，有这样的主持人吗？ 有啊，你不就是吗？ 呵呵。 行了行了，上吧，最多今天晚上我们都不供你，行吧？ 等等，我把你音拖进去，等会儿。 我公点行吗？听不清楚。 Hello。 哎呦，我去！ 你看这声音一出来就比小六子公。 哇塞，这么多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个稍微慢了一点。然后，那个，哇，今天好多人，感谢大家。可以莅临我们的这个 YY 现场，然后这个今天是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月满西楼重制版的第一期的一个现场发布。也没什么，其实也没什么说的，不是发布会啊，不是发布会，那个咱不是手机发布会啊，这个，然后这个好了，这不是手机发布会。现在就是说，我看一下啊，因为这个待会儿我就要放了。这个谁，蓝山梦和六子都在是吧？然后，这两位 也是这个剧的参与者，蓝山嘛，尤其是蓝山嘛，然后六子也是，还是主题曲的演唱。我声音很大吗？不会吧？我看看啊。哎呦喂！稍等，稍等，稍稍等。我最近声音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这个麦克风增强的问题？ 我把这个关了以后呢，现在是不是小了又？好小。 这样啊，这样就被小六子攻了。 那我就只能把我这个 这样呢降低一点。 哎，太棒了！ 那再大我就没辙了啊。那好，这个上来呗，来让我们六子都上来呗。然后今天可能到的人不多。然后这次，咱们怎么办？是先直接开始放第一期，还是先聊会天是吧？ 要 是这样啊， 先操磨小六子吧。 不，咱先六子待会儿啊，压轴了这个事儿。咱先这样啊，是这样，我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因为这个，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好多认识我的朋友也知道，就是说关于月满的这个，我也是因为，我第一个啊，月满算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的这个什么来着 BL 的广播剧。然后呢，当年说句实话，我在录月满的时候只录过一部，叫做萤火之森。然后当时录完月满那个萤火之森以后，我才开始录的这个月满。当时我对耽美还没什么概念，我甚至不知道耽美是什么，就大概知道那么一点点啊。然后具体说这个当时我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就是一个整天就是特别喜欢配那个动漫，你知道吧？就那种日本动漫那种。啊，没声音？没声音吗？喂？啊，然后就是说，就是配那个日本动漫，然后后来就是偶然的情况下接触了这个广播剧，然后又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接触了这个耽美广播剧。又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接触了这个月满西楼啊，这是一个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忧郁作者忧郁写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篇这个耽美文。我个人觉得啊，这篇文章就是说它的这个从内容上来说的话，它武侠风特别的强烈，这点非常喜欢。然后看的时候就是说整个故事啊人物啊特别的就是说看起来就像看电视剧一样那种感觉一样。我不知道这个其实现在我听说最近播那个什么琅琊榜是不是也是原来是耽美的故事是吧？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这种耽美故事其实稍微做个改编就能变成那个啊可以做成电视剧的那种。我只是猜一猜而已啊。然后就说哦不是耽美啊，那可能我猜错了。然后就是说，这个，那不是耽美，就那我猜错了，然后就是整个小说写的非常棒，如果有喜欢看这个 BL 文的朋友，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广播剧呢是根据文章来做的，因为以前大家也知道有录过一个老版的那个版本，老版的版本呢当时是一部按一部是一期来做，但是因为这个压缩的特别厉害，然后就是说内容压缩的很厉害，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一次主要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大家听起来就是说不要感觉压缩感那么强，就是当然肯定还是要去掉一些东西，就是不太无关紧要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说这一次因为我以前录过一个老板，当时我录老板的时候我连什么是公什么是受我都搞不清楚啊。 就是硬生生的把我一个这个大嗓门啊，然后就我拉过去配那种非常妖艳的那种角色啊。这个认识我的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攻的一个人，然后录这种角色我真的很吃力啊，这个真的，因为我真的瘦不下来，真的瘦不下来，然后也是被啪了很多次，后来也是哎呀没办法了，硬是把自己给弱下来了啊，就是弱下来了。这一次录这个角色跟原来录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之前录的话我没有太那个什么，因为我之前录的时候我是那种没有看过小说，所以说这次录的时候我是把小说也看了一下，所以我就觉得小说写得非常棒啊，这个大家将来有兴趣的话可以都看一下。那这样吧，我也不啰嗦了啊，我待会儿这个我先把这个给放出来，放完以后呢，这样放完以后这个我们再就是一起参与的人我们再一起讨论这个就是说录音心得吧，好不好？那我就先放了啊，等一下我们打开呢照一下。声音小的话跟我说一下啊。 去死，一起下地狱，一起万劫不复。 我陪你，陪你一起，放他。 要来我家吗？我是你父亲的朋友。 好孩子， 如果不是男孩还是小孩， 青儿，没事，只是想起了以前的事情罢了。这一身的血腥可真难洗。哎，对了，西塘的尸体都处理妥当了吗？ 放心吧，江城会办妥的。 先让西塘派人把玉红绫交还千红一派，然后又让我们来截杀押送酬金的镖师，这下人都死了，酬金也不翼而飞，天祥门怎能善罢甘休？这西堂主京君祥怕是要里外不是人了。贺峰这步棋走得真是不错。 东堂主布置的再精妙，若没有你步步为营，怕也不能做得这么完美啊。 还多亏了你和江城。陈一，再帮我做一件事好不好？ 什么？ 你先答应。怎么害怕？ 有什么可怕的？其实你想要我的命， 我也可以。 为什么我会犹豫？振一，你这个笨蛋，你不是爱我吗？就用你的尸体为我做最后一件事吧。后悔吗？我现在后悔 谁？江城，是你吗？这脚步不是江城，难道有两个生日过来了？怎么会有其他人在这里？我得快点啊！ 落在水中，毒性怎么会如此强？自作自受吗？不行，不能陷入禁忌，不能。 失血过多，若不及时救治，只怕这人只有死路一条了。不过既然天意要我救你，那我便救吧。 你醒了吗？公子，哎，这是什么？ 这人也是太危险，逃不掉，想怎么办？月灵猫，你有办法？光，光， 为什么？你不是怕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你把它还给我好吗？把它还给我。 今天你把他送来的时候，他就一直死死抱着一团东西，我也没多想，没想到竟是……唉，我想这人头对他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我是谁。到底是谁？求求你告诉我，我是谁？求求你告诉我，我是谁？我是谁？我究竟是谁？是谁？是。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中毒和惊吓的关系，有些神志不清。很可能是失忆。 失忆？ 他只是本能的感觉，那人头对他而言很重要，所以不想让你带走。至于原因，他自己也不知道。人头我们不会拿走，今晚你且先休息，明早我再来跟你把把脉啊。把人头给他留下吧。 好吧。 这个人我们还是少接触为妙啊。 怎么？难道邱大哥你知道他的身份？ 我只是从那人身上感到了危险的讯息。西老弟，能避则避呀。 能避则避。 为什么要帮我？难道今天是被骗到了，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还有那个男人眼神太凌厉了，我若再不离开可能就走不了了。已经三更了呀，应该都睡下了吧。也不知道江城那小子有没有把所有的尸体都收拾好。我还是去看一眼吧。 小子这次还挺聪明的，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地上有六条庙，证明有生人来过，应该是上午时分尖叫的那个女孩，只能听到尖叫以后立刻改变了方向。哼，那女孩对她应当是非常重要的人，那是江城镇的客栈后，离那个女孩最近，之所以以后又回到了湖边，哼，想必就是因为江城把那女孩带走了。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不会又是不知道吧？ 我看你现在神志清醒得很呢， 你还想再见到那个女孩吗？ 你命在你手上。 哼，你可以这样理解。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我虽然有办法可以证明，不过要等到明天。 明天？好，我听你的。条件呢？ 我要你跟在我身边，寸步不离，直到明晚。 即使你不这么说，我也会一直跟着你的，直到知道明灭的下落。 那就最好。一句话既能让他远离这渡口，又能随心保护我，还真是不错。 哎，明明到底在哪儿啊？你说清楚也让我心里有个底啊。 只要你说到做到，乖乖听我的话，明天晚上我自然会把那个明明还给你。 我也希望你说到做到。 哼，我是绝对做不到的。 到楼上去。 这些银子妈妈你且拿去，一会儿若有人问起房里是什么人，你便同他说是新来的。到时候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其他事自由我来担待，明白了吗？ 自然自然，多谢公子，多谢公子。两位公子这边请。来，两位公子请自便。 哼，嗯，干什么？ 叫你进去啊。 喂，你 把你的脸转过去。 你紧张什么呀？反正都是男人。 到底谁在紧张？放心吧，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即使都是男人，也不一定安全哦。你如果不知道，我倒是可以教教你，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喂，叫你转过去就不敢再转回来了，未免也太听话了吧。 这人怎么生得如此优雅？若非邱大哥说他是男子，这种感觉，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长童，我倒要看看你逃不逃得掉。 风无情，叶凋零，心随风去，空留下喃喃叹息。君寄否，雕栏水榭，共你残响。玉彻楼台，醉看风雨。尘缘欲断，香梦难续，终是难守今世缠绵，终是难守今世缠绵。 哼，武大要看看他接的是个什么客人，竟敢如此嚣张，不把我们千红一派放在眼里。 你可记得你答应我的事？ 在你身边寸步不离。 很好。 我倒要看看谁敢和我长同抢人。 哎呦爷呀，这 妈妈，不知这位公子。 哎，这是千红一派的总舵主长同长公子啊。哎，没事了没事了啊，大家都下去吧，挤到这门口来干什么呀，别把我家姑娘给吓着了。 小女子玲珑，不知长公子有何贵干？ 玲珑，月玲珑， 不干嘛，就是想要见见美人你而已。 那长公子现在见也见过了，还想做什么？ 还想做什么？你问我还想做什么？有些事情说得太明白了，大家都会不好意思。 长公子大概还不太明白，玲珑每天只接一位客人。 一位？我不就是一位吗？ 可是那边的那位少侠， 他？ 我？ 你已经接他了吗？ 还没有。 那就对了，既然你还没有接他，又为什么不可以答应接我呢？ 因为那位公子他比你先到。 那么他死了呢？ 那长公子就是玲珑今天的第一位客人了。 哈哈哈哈，好好极了。 君子有成人之美，如果长公子你真这么喜欢这位玲珑姑娘，那我就让给你吧。 算你识相，今天本公子心情好，不和你计较了。你还待在这里干嘛？出去。 我不能出去。 不出去？好，本大爷今天心情好得很，你不出去，我们出去。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跟着你们而已。 那你要跟到什么时候？ 跟到今晚。 那你的意思是，我和这小美人在鱼水之乐的时候，你也要在旁边看着？ 那个人的意思好像是这样。 好大的胆子！ 引荐。 你姓西？ 我姓东。 那阁下是东晋仇？ 这名字听起来确实是古怪啊。你这发暗器的功夫还不及一个小丫头五年前的一半。 不想看着她死就乖乖听我的话。 那你就杀了她好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在你的尸体旁寸步不离，直到今晚。 你拿我是威胁不了他的。 为什么杀他？ 因为你不杀他， 他一定要死。 他一定要死。 你可知道现在门外都是千红一派的人？ 我知道。 那你现在杀了他又怎么逃出去？ 哼，这句话应该问你自己。 为什么？这样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他是被匕首杀死，而不是一根金簪。 如果一个剑客杀人的凶器是女人的簪子，这不是太奇怪了吗？你说是不是？杀死千红一派总舵主的凶手西晋仇。 但是你认为凭外面那几个虾兵蟹将能擒住我吗？ 你错了，不是凭外面那几个小角色，而是凭一句话。 话？ 在我身边寸步不离。 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被你吃得死死的了。哎，你会不会很累啊？ 哼，七大侠，抱歉了。刘舵主，您想必也知道吧，金军祥一直想收降溃邦，这次他打算一不做二不休，以拒付酬金扣押镖师为由派人来千红一派生事。我们贺堂主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让刘晨一跟着镖队监视动静，没想到中途却被发现了，最后死在了段仁南的刀下。可怜你那侄儿了。 哼，没想到那帮人竟如此狠毒。段瑞南呢？我去他狗命。 那段瑞南当然早就坐船回杭州了，大概再过不久天祥镖局的人就会找到贵府来要人了吧。 他们还敢来找我要人？我们千红一派可不是好欺负的。我只有陈一这么一个侄儿，竟然折在他们手里，他们若是敢来，我就让他们有来无回。不过不知公子是何人，陈一的首级为何会在公子手上？ 在下既然给您报信，自然不是敌人。刘一博这只老狐狸，麻烦死了。 不知公子要如何证明你刚刚说的那番话？ 分舵主可知道段仁南送来的那个玉红绫是个假货？ 假货？ 没错，金军祥从来没有想过把玉红绫交还千红一派，他一心只想吞并了你们。想要知道我所说的是真是假， 只要您验一验那玉红铃，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 因为我觉得大人您才是真正有资格统领千红一派的人，只有您才能平息下这场即将到来的事端。 公子刚刚说的那些话我就全当没有听到。千红一派的统领者是总舵主长瞳公子，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如果没有长瞳公子的吩咐，我是不会擅自行动的。 切，装的还真像那么回事。我当然不是怀疑大人的忠心，不过大人您可知道总舵主长瞳他已经死了。 死了？怎么可能？ 一个时辰前死在翠微轩。 老爷，老爷，哎呦，哎呦，啊，哦，老爷，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总舵那边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秦安城分舵主戴安正带了一帮人聚集在总舵府里，想要逼常夫人把玉红铃交出来重新选总舵主。 他是想反了不成？快召集人马，我们也赶过去。 是。 好像比我想象中还要热闹啊。 山庭院薄清闲，暗色无边难入眠，有一句当日策马正长剑，小屋檐弹指间，江湖风云妙如烟，问此生心儿有没可凭借。 想一看人世无曾，我沉浮住月满之缘。山庭院薄清闲，暗色无边难入眠，言一起当日策马正长剑，小屋檐弹指间，江湖风云妙如烟，论此生心儿有你可比无 小皮球，你不要跑，不要跑！ 给， 谢谢，谢谢哥哥。哥哥来陪长风踢球吗？ 不是。 为什么？哥哥为什么不陪长风踢球？ 长风乖，如果长风的妈妈和家人都死了，长风该怎么办呢？ 长风的妈妈没有死啊。 我是说如果长风的家人都被坏人杀了，长风该怎么办呢？会去报仇吗？ 报仇？怎么报仇？ 就是去杀掉那些坏人呢。 要这么做吗？ 是。 可是被杀掉应该会很痛吧。 是啊，很痛。不过你知不知道，有的时候活着却比死更痛。 喂，大家，这个已经结束了，然后最后这个是，也算是一个预告，不算预告吧，就是下一期的一点点内容。好了，这个能开麦的都说话了啊，这个现在这个第一期已经结束了。那拉上茂伟说话吧。你别只 说 一个字 话。不是，我在等小六子什么的。对，刚才还黑我呢，然后突然就改名字了。 好吧， 我一看 刚才这样， 下面成了星了。 因为这样，刚才我是在放东西的时候，我不能动，整个电脑就没动，所以说。然后你们在上面在干嘛我也不知道。是这样的，然后第一期就这样就结束了。 然后下一期先说一下吧，下一期的话就是我们是一个月一更哈，这个一个月一更新，嗯，下期的话要等下个月了，然后我们会基本上保证一个月一更新，然后嗯，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剧。好了，然后这个谁蓝染猛烈来说两句。 那个其实我挺委屈的，就是反正这个不是公家话，小郑说我说点这个民众话，其实我真的挺委屈的。那个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我是新之声的御用变态，对，然后反正什么变态什么找我，什么越变态什么越找我，然后这次那个哎，我有幸录了一个正常角色，然后那个好吧，剧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把谁谁谁那什么了，那大叔有人听出是我啊，然后他们说这个你不能正常呀，是吧，你怎么也得有点色儿吧，好吧，我特别委屈你知道吧，我真的特别委屈，我之前一直觉得哎，我终于有一个正常角色了，但是嗯， 怎么了，但是呢， 但是大家意会吧，对，就委屈就，然后还有刚才问我那个群雄争霸是什么鬼，那个以前在新之声那个晚会的时候，不是磊哥他弄了一个那个什么英雄联盟嘛，然后我突然灵机一动弄了个群雄争霸，嗯，这个是我觉得跟他那个后缀遥相呼应一下， 好吧。你之前真的录了那么多啊一下子死了那种，不会吧， 别提了，我不是重感冒吗最近，然后那个、 哦、 就是每天咳嗽的，就这样，就下面最下面那个瘦现在改了一个星星，星星也是瘦，然后还特别那个这个没良心的让我在感冒期间去给他录音，还是个变态，然后还越变态越好，然后我当时那个咳嗽呀，要么你说我见了他老黑他，不黑他不行。 这粉丝今天晚上要是对我转黑了，我跟你说就是你的事儿，你给我等着。 看看，你终于活了、 哎， 我还以为你去厕所了，我还说一会儿跟一麦去捞你呢。 哎。这个 其实， 啊，你说， 没有，其实刚才不是蓝山猛啊，嗯， 刚刚那个是孟山蓝是吗？那我就这样啊，因为这个之前我们录的也很快，然后也没有就是说去，之前也没怎么做交流啊，这个，我想问一下啊，我问一下你们两个，因为你们两个正好都在一面。然后那个我就问一下蓝山猛，蓝山猛当时录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对这个角色感觉是就是说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是那种， 这个我就不说那么文艺份儿了，反正我就觉得、 嗯、 这是一个正常角色，那个可能像你们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你们录的变态少，我是净变态、各种变态， 不是，你这话说的啊，你说这个你这是正常角色，好像我这角色不正常是吧？ 不是，刚才不是解释过了，因为你们录的变态少嘛，所以你们觉得啊哦这个角色，我拿到这个角色一看人设，然后再看了两句台词，哎，这是个人，对，而且他是个正常人，然后这一下我就开心了，是吧？开心了之后就赶紧看本子吧，研究吧，哎，这有一个正常人了。然后再一看，哎，武功高强，哎，棒，这武功高强，他不容易死了呀，是吧？只要不是这个编剧太脑残，设定他嗷之后死了，那肯定是他嗷完别人死呀，他武功高强嘛，是吧？哎，然后再往下看，这个他跟因为他是主义嘛，而且还是主义功。那瘦的话应该都是那种长得非常唯美，而且这个其中有一段台词，然后我在青楼里面一回头看到他，哇，自己惊呆了，那么可以配上他的，那我应该也很帅啊。行了，别的不想了，录。 是这个西晋头这个角色啊， 他的确是属于那种，就是给人感觉怎么，你说潇洒吧，确实也挺潇洒的那种啊。那那个人就是属于什么性格？他就是那种，很嫌，就是嫌麻烦啊，什么事都嫌麻烦。他就是说那种，哎，就是那种，我能离那些事越远越好，就那种，什么事都不要碰我，我就是每天哎过我的小日子啊，自由自在、逍遥自在那种，什么都不要，就是跟我有关系。他就是那种性格，差不多就是这种性格，我觉得就是这种。因为我看完小说以后，反正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完啊，我还在看，然后。总之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就这种。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把小说也看一下。 那个小说是肯定会看，因为毕竟终于接到一个正常人的角色了，对，特别值得纪念。然后以至于我可以去看小说再加深印象，让自己这个更久的去纪念住他。对，然后但是这个看完本子，琢磨完人物，然后好好的录一遍一遍一遍一遍，我们老大说一百遍，然后我估计一百遍多，然后录的觉得不对劲了，这个为什么有喘息，有那什么，还有那什么，还有什么，一麦你说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哎，当时我就说了，那个我不会啊，是吧？我新人小透明，功力不够啊。 嗯。 然后后来这个人家说了，啊，那行了，让寿来吧。 这话说的啊，哎呀，喘息那就是累嘛。这比如第一集这个喘息，那除了累以外，紧张、受伤，对不对？那就这几种，喘息不就这些事儿吗？那还能有什么？ 还有一些那个你没说的，就大家想去吧。其实那个陆这角色，我心里面也当时是挺没底的吧。但是怎么说呢？一个是。人家瘦都没嫌弃我是吧，那我作为上面的那个肯定啊就努力呗，累就累点呗，对吧？所以就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哎，然后但是我就是其实录那个一开始那个就那个大叔没干好事那个，其实哎心里面挺有底的，因为一直录这类角色呀。 你的声音并不大说，你声音比我年轻多了，我觉得你录的这个就是录这种青年啊这种年轻声音都挺好的，我觉得我要我像我这种都必须得伪。这个好吧，这个反正是关于这个声音就咱就不说了，主要是我们在一块儿，就是主要是谈谈这个剧，就是说首先这个很多就是然后就是说好，这个就是我先这样，我发了 YS 的一个帖子啊，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发布帖发到 YS 上了。然后就是说现在主要是今天发布的东西，一个是 YS， 然后一个是微博，对，微博待会儿我去转一下，没有转微博。然后就是说再一个就是说，对，有下载的有在线的都有。这个在线的不是五星啊，是喜马拉雅，这个不是五星。下载的也有，然后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喜马拉雅 是喜马拉雅，不是荔枝啊。喜马拉雅应该不会压缩很厉害吧？这个待会儿我去听一下。然后荔枝回头我过这样过一段时间我会往荔枝上传，嗯，荔枝上会有，现在这两天不会有，过两天就会有了荔枝上，嗯，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这个 B 站上可能到时候也会发啊，嗯，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下载的话有度盘、百度云啊、微盘啊都有，音质下载的音质更好，就是说。欢迎大家去下载这个原版，这个下载这个版本挺好的。对，那个纠结的那个也是我，出来就死了那个，第一个发生的也是我，然后就是说这个。我这样啊，你们都说话，都说话，都说话，别都不吭声啊，好吧？这个我得先把这个什么转向，咱们这微博已经出来了，我得去转向。稍等一下啊。然后具体行课情况就是说，首先就是说大家都挺辛苦的，然后就是在这里感谢所有的剧组人员，无论是录音的也好，就编剧也好啊，导演也好，策划也好，美工也好啊，还是什么其他的宣传也好，各种方面的，就是说我能知道的就是说大家都挺辛苦的这次，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希望就是把这个剧好好的做下去，至于做多少期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能做多少期做多少期，我们就想着把下一期每一期做好就行了，不想着说什么几期完结之类的。后期很棒是吧？啊，后期真的很棒。这个后期真的是，这个做的真的是，各种效果真的做的非常漂亮。然后，表白后期，你们可以去这个微博上去跟后期表白一下。然后主要是说现在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去录那些特别长的角色的剧了，就是不多了，也有但是不算太多了，然后其实我对整个这个现在圈子里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我不知道外面做剧是多长时间发一期，然后我们这边那个情况就是为了以防就是说将来再出现什么就是坑掉或者什么的这个危险啊，就是说我们尽快就是说保证一下这个进度，这样的话都是还好，还是好一点的，就是说保证一定的进度时间的话，就是说至少以后就是说不会就是说动不动就坑掉了那种，但是就算再保证进度我们也得那个什么控制好时间，所以说啊，是你看我撑那么久真的很不容易啊，我本身就不是个做主持的料，然后那个在线上的这个在麦上的能说话的咱们都出来说句话好不好，你让我一个人在这说 再说半个小时呗， 什么说半个小时，我这边还得去那个什么， 我这掐秒表着呢。 哎呦，好了你们都说，你们都说两句，说两句啊，这个六字这一次唱的主题曲啊，这唱的非常好听，然后六字在后边就是录的那个老爷就那个大家应该能听出来了都。然后 哎，刚才公屏上不是有人说、 啊、 你今天要跳舞， 我什么时候说要跳舞了 啊，不跳啊，原本我也好期待的， 哪来的跳舞啊， 那个刚才公屏闪过去一下我看到的， 瞎说。 月灵楼的舞姿美不美？美的扣一。 少来。那个什么，好吧，我一个人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咱们都说点话好不好？别让我一个人在这冷场。 不会冷场。那个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小六子他就不活吗？他是怕咱们两个虐他、你知道吗？虽然这个剧里面倪伟的声音比我瘦一点，但是其实这个你看到他待这个地方就知道了，底下那个黄的不算啊，那个黄的你好吧，我弄不下去他。 怎么了？ 不是小六子够瘦了，你非要待在小六子下面干嘛呀？小六子怕咱们虐他，然后不知道干嘛去了。刚才放剧之前我就说了，我说那个咱们先虐小六子，然后再放剧。后来你先放了。我唱歌，呵呵。 对你来唱首吧，你真的很少听你唱歌，除了你那次跟我合唱以外，我真没听你唱过歌。 我跟你合唱过吗？没有吧。 当当当。 没有，肯定没有。哎，不是，小六子说话了，看到没有？看到，活了。小六子，说话 ，come on，come on。他那个，你找我那次唱那首，那是我的处女歌，对。我是真不会唱歌，不是大家可能听着那个就是做出来的那个效果，听着好像哎，真还像是一个人在唱歌，但是其实你们知道是怎么做的吗？当时那后期都哭了好几次，然后我唱一句，然后一句中间还得截好几下，然后它再合在一起，还得对那个音轨什么的。我都替他愁，真的，我都替他愁。你们别觉得我会唱歌。让那个小六子唱吧，你看他开麦了，他专业就是唱歌的，音乐老师。 对啊，六子这样，你来唱首歌吧，好不好？今天你来，你说你不唱歌，大家也不愿意啊，对不对？ 今天是那个月满西楼的这个第一期发布啊。我给大家就唱那个主题曲吧，好不好？ 你声音怎么那么小？ 声音小吗？我已经很大了。没有，我们换了个麦克。 换麦克？换什么麦克？ 不知道，什么什么，反正2000多。 小六子是准备一售到底了， 好吧？ 行吧，给大家唱那个月满西楼的主题曲。 好，我们先闭麦。 上庭院，拨琴弦，暗色无边难入眠。又忆起当日策马帐长剑，笑无言，弹指间，江湖风云渺如烟。问此生，幸而有你可并肩。 上天，却为何命运他闭上了双眼。我在佛的人间前期盼永远，长夜归于沉寂，思念已难言。若是时间永远停在那一点，黑暗之中浮现，希冀如初见。那一刻你展现的笑脸，在记忆中不曾改变。你我相依看人世变迁，我曾付出美人之言。山庭院过清闲，暗色无边难入眠。又忆起当日策马张长剑，笑无言叹之间，江湖风云渺如烟。问此生幸而有你可并肩。山庭院过清闲，暗色无边难入眠。又忆起当日策马争长剑，笑无言叹之间，江湖风云渺如烟。问此生幸而有你可并肩。之间江湖风云渺如烟，问此生幸而有你可并肩。 希望大家都能喜欢这个《月满西楼》这部广播剧，真的，所有的 CV 还有后期，所有的幕后人员也都很努力，每天都在做，大家多多支持吧，好不好？好了，正啊，我够算给面子了，我才拔了牙。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用 牙 唱歌吗？ 你那牙怎么回事啊？就是为什么就是会拔牙了？就是 亲我亲的。 我说，这个好歹咱们在剧里也算是个 CP 啊！你 那个啃墙啃的， 你这是 啃墙啃的，跟我没关系。 啃墙啃的。 没有，我这个第七颗牙把第六颗给压住了，就是没长起来。第六颗长不起来呢，然后压住一直都刷不到。我又爱吃甜食，然后那个牙就烂了，我就去拔牙，特别难拔，拔了一个多小时。人家牙两三分钟，我牙拔一个多小时，什么工具都上了，麻药打三次， 什么工具都上了，电钻吗？就是烧柴油的那种。 我 啊，电锯对。 就是那个小锯子，有什么都有。第一 不是大的，就是那个什么《电锯惊魂》里面那个，然后烧柴油一拉，嗯，就那个特别长那种。 你闭缸行不行？ 唉，你说我这那什么里面发出来的声音，你都能理解，还能跟我交流，我也是醉了。 真是的，今天主题是什么？主题是什么？你 CP 是谁呀？ 主题是聂小六子呀。 干啥呀？ 不是，主题剧都听完了，主题过去了，然后接下来该聂小六子了。 那个月姑娘还在啊？那个六啊，就咱一直好朋友是吧？然后组里嘛，天天啊聊聊天什么，也没别的事儿哈。虽然你啃啃墙拔了个牙，那个我们都挺关心你的啊。就歌也唱完了，洗洗睡吧啊。 好的，谢谢大家支持那个《月满西楼》。那个男主持说啊，不，男主角说了让我洗洗睡了，我去了，再见。 别， 这我让月美人洗洗睡吧，辛苦了，这个在这听你磨牙拔牙的多痛苦呀。 哎呦，你看那么多人，老阿梦，你看那么多人让你想让你唱歌，你也唱一首，好不好？多少也唱一首 了。我不会唱歌， 会唱 biu biu 刘德华的。 我真的不会唱歌。 他不唱是吧？不唱，那我给他放一首呗，他现场唱的。 我猜你放什么？我什么时候现场唱过？ 你们就当他现场唱了，好不好？ 不是那个，主要吧，我群里的朋友们听过我唱歌，就是没有一首说是能唱完整的，所以说就不献丑了。主要还有小六子在这儿，是吧？然后一有对比，完了，我连绿叶都算不上了，只能算地上那个，就黄了的那个。 小郑，你想听蓝山梦唱歌吗？那你就把他麦闭了，我怕他等会儿捣乱。让他静止，静止。 我想听他。唱吧，来。 不是不是那个小六子拔牙去吧。 快把他闭缸了，快。 缸什么？ 不然他 刚说什么？ 不然他等会儿就得那个什么，快把。 哦，刚说这个。 啊，那个你们大家就当我是蓝山梦啊，我现在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不是你有我什么录音啊？然后没词儿了，这回试试。小森森，这首歌送给你的。风中飞来一匹天马，动态显得太潇洒。我要飞翔，忘了所有情况。不要以为爱太复杂，其实还不太深化。你爱我吗？别盼你说这句话。我要为你送上鲜花，期待再亲一下。这个时候你会接受我吗？有些问题不要回答，有些事情不用怕。爱是最大，你可知道爱是无价。蓝蓝的云出现一匹天马，流星鸣展现胸襟的变化。 小六子，六子，你看你也不好意思放了吧？然后大家领教了吧？这是歌吗？不是吧？ 哎，谁刚把我禁言了？ 啊？没有吧？你自己闭麦了吧？ 我没闭麦，我没动啊。我刚才 你动 了， 我 刚才 我看到你动了，我看到你动了。 我刚才在群里打字，我说我这最强一击。 我第三只眼看见你动了。 好。大家好，我是蓝山梦，然后还是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支持这个《月满西楼》广播剧第一期的发布会。刚刚为。 大家好，我是小六子，我是瘦，刚才去厕所磕在马桶上把牙磕了，然后这几天去拔还拔不掉，电锯都用了。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把我设为案件了。 嗯，什么案件？有这功能吗？ 我靠！ 哎，那个小六子，你刚才跟大家是说出了真相吗？你不是啃墙去了，是上厕所磕在马桶上把牙磕了吗？ 你别逼我啊！我都说了，你别找我茬。今天谁是主角？你这烦人！你 CP 呢？他都不开麦了。 哦，对对对，我 CP 呢？他去捞你去了。 没有啊，我在听你们俩说话呀。 哎呀，这是我今天晚上听到最爱听的一句话。你看，听咱们俩说话，不像某些人动不动就让我避那个什么，真是的。 那你找他去，你别找我呀，找他。 你看，要不说人家月姑娘又美貌，跳舞又婀娜多姿，还有心机，然后说话又中听，像你这种，嗯，小六子，你会没朋友的。 我有月姑娘就行了。 月姑娘是我。 唉，你们两个， 你拿去吧，阿里巴巴是我。 你说什么好了？你说吧。有时候这事儿， 我不说了。我怎么一说就觉得别扭？ 嗯，那就啥也别说了，直接走吧。大天酒店102号，我都订好了。 小郑，你看看他约你到酒店，你看看这个，哎呦。 这个啊，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唱歌这个事儿，待会儿是这样的。因为之前那个七爷那边他今天生日会嘛，这个可能我待会儿要过去要串一下，要串个场。没想到这次我们正好都赶在一天了，所以待会儿我可能会去串一个。嗯，然后可能顺便到他那个地方去做个宣传。这个跟之前跟那个谁七爷说了，七爷跟七爷说了，然后这个也我没想到，真没想到两个时间会赶在一起，因为这个发布的时间嘛，然后就是说是我们很早前都定好了时间，结果没想到后来七爷他过生日也是这一天，所以说正好赶到一块儿，待会儿我就直接过去。我现在正在问那边的管理啊，问那边管理什么时候有空，我就直接过去了。嗯， 林娘子，我也去。 你去干嘛？你要去唱歌吗？ 我去陪着娘子。 我的妈呀，他喊你娘子。 这荒郊野岭的又大半夜的，太不安全了，俺老猪哪放得下心呢。 哎，我说二师弟啊，这个咱们就这个啊，一会儿呢我就去那边啊，你一个人在这玩吧啊。 猴子，一边去！那和尚没人陪，你陪他去。娘子，娘子， 娘子，娘子，快出来说句话啊！娘子， 娘子，你走了，我跟沙师弟也没玩头了，那就散伙分行李，俺回高老庄去算了。嗯， 你看那个小六子。 六子，六子，六子不说话了。 六子不是拔了第六颗牙吗？然后他去又到马桶边上磕第五颗牙去了。 爱的，伤心花期待。 你唱，继续唱，继续唱。 你要想听小郑，你今天把他马甲扒了。你要不就给我上个黄马，或者不对，你上黄马也没用，你把它给扒了，我绝对放你听，我发你听。 你扒了我立马闭群撤了， 我 闪了， 发你听。 以后见到小六子，就帮你拔第12颗牙。 不是， 哎，算了，今天主题不是这，下一次吧。啊，下一次等那个什么，等我跟蓝山梦的那个剧发的之后，我也搞一个这个类似东西。我们那天的主题呢，就是虐死蓝山梦，好不好？喜欢虐蓝山梦的都请来，好不好？那天一定什么都放了，什么都放。 臣妾最近身体不佳， 你 的会我就不去参加了。 你不用来，我怕你来了之后你受不了，你跳楼，你别来。 那我不去，你虐谁呀、啊？自虐呀、啊？好吧，这倾向好。 不，我声小啊，没办法，新麦克我弄不好。对，梦梦跟那个小镇，你们俩 CP 合唱呗。这个草儿说的好啊，合唱一个，你俩。 不是，是这样的，那个因为七爷那边他这个，我这个可能待会儿我得过去串一下，这个麻烦两位帮我先在那边，你们先在这聊一会儿好不好？我一会儿就回来啊，我在那边串完就回来。好不好？这个 娘子，你走了，我们就散伙分行李了。 别，这个我这个先去那边一会儿。 哎，六子，美人要走了，怎么办？ 你美人走了，你问我怎么办？ 是你别老闭麦，真是的。那个，他不是你美人吗？他不美吗？ 他今天是月灵楼，不是阿里巴巴。他要是阿里巴巴，那就不一样了。 阿里巴巴是你的菜？ 你还不知道阿里巴巴呀？我跟你说，我现在我的学生全部都会、 嗯。 只要我的短信来了，他们就跟着小郑一起说。 跟着小郑一起说，说什么？ 我的短信铃，听。哎，声呢？ 你要是想留下，就自己去吧，祝你好运。 听见了吗？这就短信铃。 切。 你要是想留下，就自己去吧，祝你好运。 可萌了，我短信一来，小 那个大家对不起，我那边还有点事，我要先走开一下啊。这个大家先聊着啊，这个回头我过一会儿就回来，拜拜。 简直萌爆了，小郑那个简直萌爆了。 我以为你走了，你怎么还没走？来，拿个羊腰子再走，路上吃。 我又想起了那个羊腰子好，羊腰子妙。小六子会唱吗？嗯， 我不会唱， 学学吧。这个羊腰子这首歌听了特别补，真的，尤其这不是到冬天了吗，就开始补了，开始长膘了，学吧。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对了，那个谁是那个小郑群里的群管理啊？我把刚刚小郑那个短信铃给分享出来好不好？你们谁要？我给管理吧。对，管理，然后管理回头看是怎么地。韩青 哪个短信铃？就你的。 行，我给你，不是我的，是小郑的。就是那个，你要是想留下，就自己去吧，祝你好运。 好吧。 对，我顺便再把那个彩玉也给你啊，因为当时很多人求这个。然后小郑的那个，看看我藏哪儿了，藏的有点深。 梦梦不会唱歌。你们怎么知道是我喝水的声音？没准是小六子喝的呢。 我找音去了，不可能是我，别想了。 你一个手找音就够了，就算两个手你还可以拿脚喝。你是谁呀、啊、是吧？不行，以后喝水得闭麦。我去，刚才腾讯来了一条新闻，女子头插刀子过安检。昆明机场一名女子为了在候机时能吃上水果，头插刀子过安检被识破。好吧，太拧了。没有，说是为了那个吃水果，不是我撑场。那个小六子呢？小六子，嘿，你拿手找，你的嘴呢？ 哎呀，你别烦我，我找东西呢，我都忘了放哪儿了。 看，又炸毛了，兽都是这么个属性，动不动就是，哎呀，讨厌，我找不到了。哎，算了，你随意。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公啊。我从来没说过， 啊，是是是， 不好意思， 我没说你 回来了。 哎呀， 哎，你的羊羊子齐了吗？ 没有，然后那边 羊羊子好吃，羊羊子大补， 轮到我，那边还没轮到我，所以说我就先回来了，待会儿再说吧，等通知。 那个韩青啊，我要什么？就是小郑 那 边 好多呀， 天哪，剧都做好了，我就一起发给你，好不好？就是。他所有里边的一些就是经典的语句，他后面有一句特别萌的，还没做出来，后面我会给你的，特别萌。梯子到了。 哎，我看到曲子兰来了，但是他麦一直亮着，就是没声音。 兰兰姐，男人蒙个臭不要脸的，今天晚上欺负我一晚上了。 我还天天晚上都欺负你呢，今天晚上算什么呀？ 我麦一直亮着是因为我忘了关自由麦，但是我没声音是因为我的麦离得好远。我就一直听你们两个互相调戏来着。 不不不，一直都是我调戏他。 你都把人家调戏的毫无还击之力了，你就好歹收一下手嘛，要多疼爱才行，不能总是欺负。 但是你要知道，坏男人才受欢迎。 不不，今天这个场合， 而且你今天晚上，对，你今天晚上要调戏的主角应该是小郑。 对。 不是，这主要是那个小六子我调戏惯了，就成为一种本能了，见着他就调戏，是吧？但是这个月美女这就调戏了一集，估计等到后几期再出来就知道该怎么调戏了。 其实我还想说，是不是小郑太女神了，你得仰望着不好下手啊。 那倒不是，这个东西 后几集就不是调戏了。 小郑，吃了羊腰子没有？ 我还要再等一会儿。没有没有，因为那边今天是这样的，七爷那边的人比较多，然后所以说这个我得听那边的安排。刚才我就那么过去了，然后发现还是再等一等，然后我就必须得等一会儿。那边人太多了，我的天哪，吓死我了。羊腰子还少吃点儿，我跟你们说，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关于这个羊腰的这个一些新闻什么的？以后还少吃点好。 为什么？ 因为被某些那种黑心的商人给做了手脚， 反正是还是小心点好一点。现在你在外边吃这种东西，真的真的要多加小心，多加注意。 你们 他是里面加东西吗？ 他不是说加东西，他是那种，他是个什么来着？我当时看那个看了好几个关于这个新闻，反正就是里边，哎呦，看的你真的是，以后你就不敢再吃了。 嗯，我是那个看到好像是臭豆腐吧，特别多人爱吃，然后后来看完之后啊，好像那个文章里面是十种吃的。哎，不行，我这个感冒还没好，我这销魂的鼻涕声。 六子一个人在呵呵呵呵呵呵的笑。 六子没笑吧？没听到，他是去磕牙去了吧？ 没有，他在旁边偷偷笑。我说你们三个，你知道你们三个是什么组合？养生症、抽风尘、变态梦。 等等，养生症还是养生症？ 养生。 谁是养，谁是生？ 你负责养，你负责生。 嗯，好。然后抽风尘。谁抽？我抽？还是我疯？ 你负责抽呗。你也负责抽，你也负责疯。 不是，你应该那个，这三个里面每一个都是三个字吗？三个字，一个字代表一个人，然后三个。岑岑不抽风，他就是傲娇，然后炸毛，对，就那种动不动啊，我不知道，我找不到了，就反正就那样，然后动不动那个吃点醋，是吧？反正跟他说话说动不动就 酸。来了，孙总上来说话。 嗯， 我是孙暖。 假的，绝对是假的， 这一听都是假的。 对，肯定是假的。 孙暖的声音，我跟你说，孙暖的声音不是你那么容易就能模仿出来的。 来，上麦上麦上麦，验明正身。 孙暖， 孙暖上来说个话吧。谁在放背景音啊？我怎么听到我的声音了？ 六子， 小六子， 我一直放这个， 然后他就一直自己在旁边哼哧哧哼哧哧的笑，我都说听到他笑了。 好吧， 我在做呢，做好了之后再给你群里的管理发。看我多贤惠，尼玛！ 用贤惠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我没有执着于麦序，不是执着，是本能，对，本能。 好，上麦都说话啊，这个能多说就多说，好不好？ 妈的，要不要脸？人家让妹子上去，你一个人在上面霸着干什么？我去， 上！ 上什么？上麦吗？月美人，你要抱我上去吗？ 还行，能听到，能 听 到。 这是萝莉， 听到了。哎，孙暖是不是？哦，孙暖不是这个唯一的女生，是这个，还有一个秀子吧？这两个是唯一的两个，不能算唯一的，女生不多啊，就他们两个人。哎，不是，还有一个，开头还有，对，还有。 二麦也是个女的吧？ 嗯，还有个嘟嘟也有。 都在吧，都在，那就坐来，都在，那就上来说话吧，好不好？这个，咱们难得都在了，都在了，我咱都上来说话。 喂喂，能听到吗？ 能听到。 我去，我说四麦也是女的。哎，不对，现在是五麦了。 你看谁理你，真是。该吃药了。 哎，小六子，你别找了，真是的。你说大晚上的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多好。 我都已经找着 了， 我还另外做了三次。 六子原来在啊。 他一直在。 我给你做铃声呢，我去。 我不用啊，我用的那个可个性了。你听过吧？ 不要提蓝山梦的手机铃声，我。 这个我说，这个凡是那个什么能说话的，能上来说句话好不好？然后这个四奶奶刚才说话怎么不说了？兰兰也说，现在急需女生说话。你看我们这几个大老爷们在这说半天了，这个对不对？这个女生也吭声啊。 春暖来，我就不敢说话了，因为一对比，我就是爷们儿。 哎呦， 而且还是个岁数挺大的爷们儿。 因为我们这几个在这儿了，你能算爷们儿吗？对不对？ 梦梦来撕你这个混蛋！ 撕撕什么？ 撕你的嘴！ 我没长。 你没长？ 我现在 兰兰姐，兰兰姐， 我是跟小六子一样，我现在用牙说话。 我告状去！ 告什么状？ 梦梦欺负你啊？ 对呀、啊。 你等着， 我 告状， 告状， 有人震他。 不是，你跟谁告状？ 啊，就许你告状，不许我告状，你个死告状精！ 我告什么状啊？ 赫哥， 来听听我起床了。 不好意思，我这个不好意思，我没走。这个刚才我又回来了，待会儿再走。 听听我的起床铃。 起床了，起床了，再也不起床迟到了。 什么鬼？ 我自己录的。 你天天听着这个起床不很可怕吗？ 不是，我准备要换那个起床铃了，因为这个已经听习惯了，听了好久都叫不起来我了。现在， 我给你录一个呗。 我要换了。用你就你那小声音算了，你叫不起来我。我得录个更劲爆的，这个已经听习惯了，麻木了，有的时候就经常迟到什么的，起不来。 放心，我不会让你起不来的。 你要录一个鬼畜版的？ 什么样的？ 梦梦，我跟你说，我给你录一个从头喘到尾的，我保证一响，你老婆第一个打你。 从头喘到我？ 那个，你喘吧，你现在就录吧，现场版的，来吧，大家都喜欢听，录吧。 真的，真的，我从来没有录过 H， 我第一次就给你了，就为了叫你起床。 啊，行啊，你录吧，你现在录吧，录吧。 这么多人，怎么可能不找一天我一个人的时候啊？让我找找。 啊，行，你录吧，你录完了那个，我还把这群人召集起来，我给大家放。 你让我看几本小黄书什么的，找一下赶脚。我没录过这玩意儿，实在不会。 切，那个你应该这么说，我是小六子，我不会喘。对，你应该这么说。 呵，你在装？我跟你说，我可有你的 H 啊，你在装。 你有等于什 么？ 哪儿呢？ 你是不是不信？哎，你是不是不信？我是准备咱俩发剧那天我再放的，你是不是不信？ 我的 H， 我不信。 哼！哎，你为何不信呢？ 我就不信。 我原来是出了名的资源库，不要不信我。 我 这个鼻涕呀、啊、真是麻烦，感冒什么时候能好呀？现在这鼻涕真像小六子一样，甩都甩不掉，真讨厌。 谁甩谁呀，我去，真是简直了，我靠。 啊，这个咱这个聊天会聊天啊，这个有些时候这个咱别总是提那种什么这个被哑的一些东西好不好。说不定啊，这会儿不是啊，说不定啊，这会儿有人这会儿肚子饿了，想吃点宵夜什么的，你知道？你们这个时候一提这个东西，哎呀，不合适啊，真的。 他就爱提这，你知道吗？你好好说说他，小张，你好好管管。 不要，真的不要提这个东西。咱们不要动不动去提这个东西。 要不这样，那个我还是有时候挺大男子主义的。那个岳美人什么时候真的嫁到我家门了，什么都听你的，现在不听， 等着吧，会有那天的。 你嫁了你还很自豪是吧？ 你嫁 很自豪的 嫁你还正啊， 别急啊， 有点心吧， 别急啊。什么刚才卡了没听到？ 正太，呼叫正太。 小郑要嫁了。 看一下 Q 呗。 好，稍等啊。 不是，那个兰姐，兰阿姨，兰妈， 滚！你滚！ 你挑挑时候呀，还刚谈那个嫁的那个时候呢，你一下岔开话题了。唉， 没办法，这是你知道的，那个我不敢违背那个人让我喊他的，还不立马执行。 你说的是那个人？ 对呀，就是那个人，你懂的。 啊，那个今天天气不错啊。 是吧？啊，我这感冒也好纠结啊。 你完蛋了。 什么鬼？六子又突然之间笑了。 也是想到那个人了。 啊，想到谁了？ 打你屁屁的那个人。 打我屁屁？谁打过我屁屁？ 呵呵。不是，我也没说那个小郑不是相爷的呀，真是的。我要的是岳美人，又不是小郑。 别赶紧， 快点、啊！ 就是 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说啊，知道为什么我要退蓝山梦的群吗？因为我出来了就能好好的黑他，然后他群里面的妹子不骂我，我也看不见了。 群里妹子什么时候骂过你？你不要说话不能丧良心好不好？真是的。 来，听，接下来这个放了绝对会骂我的。 人家就没骂过你，人家什么时候都说啊，那个岑岑唱歌好好听啊，好棒啊，好酥啊， 听不见吗？听不见吗？ 什么时候骂过你啊？ 哎呀， 啊， 别吵， 听什么呀？ 听见了吗？ 不用， 没声音。 这种事情，只凭本能就知道该怎么做。 我就结了一点点。 什么东西？ 什么呀？ 什么东西？ 没听见，听到了吧？ 没听见， 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刚才我刚才正在回复东西呢，你在放啥？ 大家期待吧，后面会有的，正式的。 好吧，是你们录的什么东西是吧？ 那行吧，来回头你们 什么我们录的什么东西，是你跟他录的什么东西、嗯、什么我们录的什么东西。 哦，你剧透。好了，我要告诉那个人打你屁屁。 你告诉吧，我不怕，嘿嘿。哇，正啊，你那个键盘。 嗯哼。 要不要这么用力？ 没有吧，还行吧，一般般。 不是，我觉得那个郑平时说话挺公的，他那个声音怎么出来的？ 怎么出来的？我教你啊。 嗯， 你平时我确实挺公的啊，那种声音其实就是很简单，说话的时候全是放松。你不用喝水。 嗯，你说。 全身放松，然后 放松， 好，用你的头腔发声。敢不敢和我打个赌？好， 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那不这不对了吗？ 梦梦不对，梦梦的好像太监好吗？ 他像太监一样。 我这个好不自然。 他像太监，他不像兽，你们不要这样。 啊，不是那个，请问头腔在哪儿？ 头像就在你头上啊！ 我知道我头上有，具体在哪儿？ 嗯，你就是往上啊，它是属于头腔呢，它其实给鼻腔是很，它是鼻腔共鸣跟头腔共鸣，其实怎么说？我觉得他们很像，有人说是用后脑勺，有人说是用鼻腔，但这个的话，我觉得他们其实，你就发力点，你就是用你那个。咱就这么说啊，有因为在这个教这个什么美声里面，他美声里面他有一个老师会这么教你啊，用眉心发声，你就记得用眉心发力啊，你那个声音就从那个就意思就是从眉心发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其实不是。啊， 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哎，这不出来了吗？多好， 就是现在这样。 好什么？分明是个太监。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曲子兰拉出去斩了。”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 小一点，老 爹 卖出去了。 你这个不是太监还，我觉得太监还真不是这种声音，你知道吗？ 哎，聂承恩谁录的来着？ 聂承恩不是太监，对，他有儿子。 养子，太监都喜欢弄个养子。 不不不，其实是亲儿子，我确定，我养的我知道。 亲儿子个鬼，亲儿子，你都没那功能，还亲儿子？ 你怎么知道我没那功能？ 你不太监吗？ 我说我不是。 我看到有人说干爹什么的最邪恶了。 其实说句实话，这种声音都很好发的。我觉得，六子估计更容易发这种声音。六子来试一个。 什么？我在弄你的铃声，等会儿。 你用 什么铃声啊？ 六子不需要特别发声，他就是个兽音呐。 对，六子不用发，六子不用特别的去那什么。 不。我一直都是兽音，我从来没想过要攻。你们不要老是说什么我想要反攻啊什么的，哇哇哇，没有。我不反攻。 你吃羊腰子去。 呼叫森暖，你看一下。 别呼叫，这个森暖是假的。 哎， 六 森暖在上面， 你真的 有真森暖。 真森暖是不二。 正啊，我不是很那个什么， 来 了，比较。 你教我啊。 比较有自知之明是吧？ 看一下 Q， 看一下 Q。 知道自己就是底层，然后就觉得放弃了直接。 不，绝对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 等一下哟。 其实瘦挺好的，瘦的感觉更自然。 对。陆公可累了。 谁说的？ 我平时公关了，你让我受，说句实话，我这是为了艺术献身，真的。我这个为了录他，你知道吧？我当年也是，哎呀，这个真的是委屈啊，真的委屈啊！让我录个受， 不是这个静静平时说存存受被他骂死，你这明显的就是在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不是我平时真的特别正直一个人，然后一到性之声各种变态都让我来，我也特别委屈。 你等等等等，我刚才还揭穿你 啊， 上次跟我要变态角色的是你吗？ 我没有啊。 要 小六子要的。 要 小六子要的 吗？太假了， 感冒呀。 被揭穿了吧？ 是吗？ 其实我平时是特别正直的，真的，我从来不录变态。去， 送你三个字。 哎，这个不用三个字了，我知道你这个什么我爱你这种的，就不用你说出口了。 滚！ 小六子。那个兰兰姐发话了，咱撤吧。 你要撤去哪儿？你撤了还要带走六子，滚一边玩去。 不是你不说滚吗？我让六子去执行了。对， 你个贱人，我跟你说今天我真不好说话了，我操。 哎，兰姐，小六子骂你了啊。 骂你呢。来回滚，说得好。 哎，算了，还是正常的。 谁在嗑瓜子？ 小六子， 你怎么知道是我？ 上次啪我变态那角色，你就在嗑瓜子儿，然后我边嗑瓜子重感冒去。 六子，我觉得你牙还是没事啊，这个多嗑几个。都嗑一下牙，就 左边，左边疼，右边的不疼，我 不能 不吃呀， 不疼多嗑， 我不能不吃呀，我不能不吃呀嘛？ 为什么？为什么？ 这个等一下，刚才有人问我，我这个头像是什么狗？大家知不知道我头像什么狗？ 不是 那个，不是那个什么犬吗？ 那个柴犬吗？嗯， 对呀，啊， 我跟大家，我就跟这样跟大家说吧。其实我这个头像既不是什么柴犬，也不是什么， 这不是熊吗？ 我告诉大家，这个其实就是美化版的波美。 呵呵， 对，拿个剪刀咔嚓咔嚓咔嚓，剃个头，这波美就变成这样了。真的，发型决定了很多因素，你知道吗？不是军姐，不是军姐。 头像是个狗呢，你换一个呗。 我就要狗，怎么着？那你为啥头像？你头像是啥？ 你胸大，你说了算。我头像是个唱戏的。 好吧，你为什么你头像用个戏子呢？ 因为那张图下面有一个零，那个字。 什么零？ 古代唱戏的就叫零。 哦，好吧。 对，因为我不是唱歌的嘛。 你唱歌不唱戏啊？ 我会啊。 来唱一段来， 唱吧。 给我们唱个豫剧，河南豫剧。 大理寺，大理寺集集都有，你们还没听够啊？ 哎呀，我要听河，你在里边配的是个河南，是个河南腔，我要听你的这个。豫剧，你给我来点豫剧。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下一句呢？ 谁说女子不如男？还要吗？ 继续， 继续 唱完就 唱完了。 小刘子头上长角。山后还有条，什么调来着？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就愿意飙，怎么了？ 哼哼哼！ 你别嗑瓜子了，你嗑的我也想吃了。 哈哈哈哈哈！ 哟，我这儿只有水。 我有可乐。哼。对，我就是嘴巴不能闲那种，就是每天晚上玩游戏的时候，跟他们我单手打着怪，然后另外一只手还在往嘴里喂小辣鱼。 两只脚还在打字， 跟我打怪的那些妹子，跟我一起玩游戏的那些妹子，一开始他们每天晚上都骂我，骂到后来他们都已经不骂了，你知道吗？都已经屏蔽掉了，我吃东西已经屏蔽了。 我跟你说，这瓜子吃多了上火， 而且在，我知道，我就今天吃这瓜子，我平时都吃小辣鱼，吃什么素肉啊、小辣鱼啊、鸭脖啊，就那些。每天晚上吃，还有薯片呢，每天晚上吃。 好吧，吃吧吃吧，吃完 你咋没看出来你是我同类呢？ 我长不胖啊，怎么办？ 不能瘦，瘦了过年先被杀。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都很胖一样，对不对？ 我没有，我没有，不是，是刚刚有妹子问我是不是长可胖，我说我长不胖。 你胖？你就是个什么火柴杆是吧？ 还行吧。 很瘦，很瘦，很瘦。 最近长胖了。 非常的瘦。 没有，我122了。 阳光明媚的时候。小六子在咱们面前侃侃而谈，嗑着瓜子儿。一级风的时候，他那个嘴张得特别大，就已经嗑不进瓜子儿去了。二级风的时候，咱们就必须手牵着小六子，要不然就飘走了。三级风的时候，牵都牵不住了，要不自身难保了。我们这儿刮四级风，所以小六子再见。 哎呦，小郑啊，你那个键盘简直是，你啥牌的键盘？我也去买一个吧。 我的键盘，微软的。 你还真回答这个问题啊？ 为啥？为啥不能回答？ 你键盘太强劲了。 没事没事。这个，不是我的键盘，我键盘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它就是个耗材啊，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个耗材，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东西经常会换的。我可不是那种一个键盘用个几年那种，键盘鼠标是我用电脑里面坏的最快的一个东西，真的真的很飞，我用键盘真的很飞，一年一个都算是不错的了。我现在这个键盘上面那个什么键啊，就那个米字键啊，小键盘区那个9上面那个米字键已经被我按坏了。这对我录那个，对我录那个。 你为啥会按那个键？ 因为我们经常用那个Nuendo录音的时候，你知道吗？它这个录音键，我经常按它，所以说就坏掉了。其他的还行。上一个键盘是因为 ESC 键坏了，所以说。又换一个，还有之前反正是空格键是什么回车键全都坏掉了，那只能换，没办法。对，我键盘确实把我敲的，我跟你说。 你买个机械的呗，正好。 机械的，一直想试一试，回头再说吧，因为这个东西我机械的可能用不惯，我用这个键盘用，因为你知道用个新键盘它要适应很长时间，你知道吗？适应长的时间以后，你突然间换。 我分享你一个。 嗯， 这样我回头分享你一个机械键盘，可好用 了。那行，你给我寄过来吧，好吧。 呵，你知道多少钱吗？ 我不管多少钱，你给我寄过来我就用。我这人， 你给我地址，我给你寄。 对，我这人好说话，我不嫌那个什么键盘好坏。 我也好说话，来来来， 发地址，报地址，我给你记。 我这六子不是要，刚才六子不是要记吗？ 啊，我替他记，来报地址。 干嘛？ 我给你记 啊。你要记？为什么你要替他记？ 梦梦吃醋了。 不是吃醋了，我有用。 他要你地址，他想顺着地址找你家去。 那个，来吧，给地址我给你记。什么机械键盘，多大点事儿呀？ 啊？ 我给你玩个大变活人。 机械键盘。 哎，我的牙不行，得你的牙。不是，大家不要怪我脑洞太大，好吧？ 我想说什么来着？我突然间停住了。嗯，稍等， 好吧，他去想了。我觉得我的脑洞开的真是太大了。刚才小六子说用牙当键盘，然后我说用你的牙，然后突然我脑子里就出现一个画面：小六子摁了一下牙，然后 ESC 键，然后把吃的东西吐出来了。 不用， 我这个脑洞呀。 只凭本能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哎，怎么了？哎，不是，我想唱歌的。哎，我怎么一开伴奏你们都笑呢？怎么了？ 那个用喘息做伴奏，你是想唱什么歌呀？ 哎，我想跟你一起合唱的，所以我就准备放那个。 词儿了，又要合唱？ 对呀、啊，哎，我觉得这个歌可好听了。哎，原曲要不拿着，我搜个歌词去。 要不你单唱吧，我都唱过了，我听听你唱。 不，就爱跟你合唱，怎么办？ 怎么办？凉拌。 辛苦，谢谢萝卜。 哎，你别笑得那么夸张啊！我也不知道感冒什么时候能好，愁死我了。 我不管，你感冒好不了。 问一下，你是什么感冒症状？ 来了。 流鼻涕，最一开始 正郎中上线。 过节以前。那个就感冒了，感冒了，一开始嗓子疼，然后有鼻涕，后来一直吃药，吃了三四天，觉得没事了。 别，你先别吃，你先别吃药，你跟我说，你除了流鼻涕还有什么？ 嗓子疼， 还有什么？ 没了。 身上疼不疼？ 不疼。 头疼吗？ 还有没有被？ 不疼。 你听我说，啊。我现在在问他，你不知道这个中医有这个啊望闻问切、这个、 对 不对？不是，你现在就是说一个说流鼻涕，然后嗓子疼，你鼻子会不会不舒服那种？ 不会 是吧？其他的没有什么症状了吗？就只有这两个症状吗？ 后来咳嗽了， 咳嗽， 后来那个嗓子不懒。 嗯，是啊，不懒是吧？基本上你应该就属于应该是风寒，应该是中了风寒。 对，但是一直好不了。 嗯，你这样，我跟你说几个方法啊。风寒感冒啊，咱这个据我们那个传统医学来说的话，就是像那个张仲景以前写的那个《伤寒杂病论》里面的第一方啊，就叫做桂枝汤。这个它是。所有风寒感冒里面的就是最有名的一个方，桂枝汤，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桂就是那个桂圆的桂，对，枝树枝的枝，桂枝汤啊，这个非常有名，这是伤寒论的第一方啊，非常厉害。然后也是张仲景当年写伤寒论的时候，他就是特别推崇这一方啊。然后就是说，你如果就是说你可以去找一种那种中药店，你可以去可以去抓一方这个，因为这个没多少东西，它一方很少。 如果你要是不想这样就嫌麻烦的话，这样说啊，你就弄个那种姜汤也可以，因为你是风寒感冒，风寒感冒你记得用点姜汤。再者，我再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你不吃不喝任何东西，不吃任何东西，你啊想办法去泡个热水澡，好吧？你这个热水澡泡完以后， 不是 你 等等 你 等等等等、 嗯、 等等， 怎么了？ 那个月美人这方子里有坑，你是想说我从来不洗澡吗？ 啊，不是，我是说你泡，我是说你泡个热水澡，明白吗？ 哦， 对，泡热水澡很简单，你不要泡太久啊，泡个最多10到15分钟就行了。然后泡热水澡，然后 我每次洗澡绝对比这速度慢。 我知道，但是你是洗的淋浴啊，还是泡那种？ 淋浴， 淋浴算了，我让你泡，好吧？嗯，如果你能泡就泡，不能泡的话你就吃这个东西。因为现在你要是我刚才说那个东西，因为比较麻烦，你知道吗？你要用姜汤发汗，因为所有的风寒感冒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出汗，你知道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出去跑个几公里。 那个， 但是 我 推荐这个，我不推荐。 我拿厚被子把人包起来那样捂汗行吗？ 武汉可以，但是你这样，你这去弄点姜汤，我的意思就是说，去熬点那个姜汁喝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发汗容易发汗，你知道吗？其实你像这桂枝汤里面，它也是用来也是用来发汗的，你知道吗？对，用红糖姜丝，这样你看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因为是民间老方，你知道吗？这个都是民间经常用的那种方子，然后喝点姜汤，然后就出汗就好了，去风寒的。风寒就这样，我不知道你吃什么药，你跟我说你吃什么药。 正啊，你是学医的吗？ 你别问我学什么，你先跟我说你吃什么药。 闭嘴，正啊，是我叫。 啊？ 没事，猫在叫。那个， 不是你吃的什么药啊？你吃的什么药啊？ 感冒药啊。 我知道感冒药啊，感冒药它也分很多种。 什么？白加黑， 白加黑啊， 啊， 三九感冒灵不能吃，三九感冒灵它那是用来主要是治风热的啊，这个风热风寒千万不要吃错了。感冒灵颗粒，感冒灵颗粒它是治风热的，你可以去 不， 你可以是这样的，因为感冒灵颗粒啊。 你不能老是劝人家吃药，你不能这样。喵， 我没有说， 告诉你， 我没有说吃药。我 所有这个病了的同志啊，第一件事先去喝盐开水，好不好？ 哎，那我刚才有在喝姜汤啊，一样的，对不对？我甚至不让他吃，我就说直接去泡澡，多好。 好的，喵，我走了。 我是那个前段时间变天的时候。就是早晚温差特别大， 嗯， 白天穿半袖还觉得热， 嗯， 然后晚上就是因为我不是爱钓鱼嘛， 嗯， 那个经常跟他们出去夜钓，晚上就是穿冬天的装备，大棉袄啊什么的捂着都不觉得暖和， 嗯， 然后就是温差特别大，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那个可能是没盖被子，然后凉到了，就是这样才感冒， 嗯，那就是受了风寒， 就是风寒， 就是风寒。风寒感冒，那个，因为风热感冒，因为很多人分风热风寒，就是说 风热是什么？ 风热感冒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个咱们常说的这个，就是什么什么，就是鼻子特别特别夸张那种，特别就是像那种不断流鼻涕、打喷嚏，然后哎呦，就是那种，对，就是跟热感冒很像那种，咱们经常说那种，对对对，就是这个。这个风热跟风寒，因为风寒是什么？风寒第一个感觉就是你刚早上一起床以后，你会感觉到浑身有点，身上有点酸痛那种感觉，然后头有时候也会有点，比如说后脑勺啊或者头啊哪个地方有点疼，浑身发懒，那就是中了风寒。也会有的风寒，有的会有点鼻涕，有的不会流，然后嗓子有的会疼，有的不会疼，这都是那个什么，所以说。 所以说你这个就是说风寒风热，你要吃中成药的话一定要分清楚风寒风热，不要乱吃，有的时候就因为吃错了你会越吃越烦那种，你风寒感冒去吃这个风热的话就麻烦了，一定要看清那个药上写的，他一般都会写用于什么外感风寒呀、啊、什么风热啊类的。 行，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嗯， 我往常就是买感冒药一般就是一看啊治感冒的行了买、 嗯、 什么风寒风热从来没区分过。 这个中成药会分，但是说这个西药的话它一般不会太分，西药的话一般它都用一些专门的那种，因为它的那个什么西药的它那个成分啊，它大部分就是让你就是说也是要发汗，但是西药的话它可能就是说说句实话，你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西药的感冒药的话，你吃七天也是吃，不吃七天也是那样感冒。可能你吃完七天以后，感冒还好了，你不吃硬扛着七天也好了。因为就是说，也不是说西药太伤身，主要是看什么感冒。要中医不就讲一个叫辨证法嘛？你要先辨证出来这个你这个是什么感冒，就那种。风寒的话你就甚至不用吃药， 喝姜汤去。 嗯，风寒的话你就甚至不用吃药，你去找那个医生，去找那种你认识一些什么医生，你就问问他们，他们会这样告诉你。你风寒的话肯定让你出汗，你一出汗你就 咳。 嗯，谁不染咳？ 没事你继续说。嗯， 哎，反正就这样吧，就风寒风热因为很多人就容易弄混。你有时候你到药房里面你去买药，他们经常会给你，他有些那些卖药他们就随便给你拿，你知道吗？那种，比如说 VC 银翘片 ，VC 银翘片是它主要是针对风热成分多一点。 那个正，我明天就喝姜汤去。然后，那个有人问了你一个很多人都会有的这么一个这个身体上一个毛病，他问你怎么解决？ 嗯、 你看看公屏， 什么 往上拉？ 往上拉， 他问你痛经怎么解决？喵，我走了。 你们真是，哎， 喵，键盘又要坏了。 对，我正想说他又虐键盘去了。键盘痛怎么解决？ 键盘痛啊，直接换键盘呗。 你太残忍了！ 键盘就直接换键盘呗，还能怎么样？ 你都不想要修复人家。 话说，我也有个问题。就是好像刚开始上火了，然后扁桃体发炎，就一直咳嗽，咳，然后现在还鼻塞，声音也变了，我该怎么治啊，小金？ 等一下，你再说一下，等一下。 嗯、 啊，等一下，我先插个广告哈，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关于月满哈，咱们本来要说月满那个东西，就是说。有很多朋友提出要剧本，带剧本的海报啊，还有什么的那个包，这个过两天那个我们官方微博请关注一下，到时候会放出来的，好不好？这个大家到时候注意一下就好了，就会放出来的。因为没想到大家会就是提出要这个东西，剧本有剧本要到时候会什么都放出来，好吧？嗯，好，那继续刚才的话题，导播赶紧上导播。 来，郑医生，就刚开始上火。 好了，咱们这越说越偏了，这是说哪儿的？你刚才说什么？你说 你不给我治治吗？ 这位女同志，不好意思，我们的 不是医生啊，你 下班了， 你们要搞清楚这个。 嗯， 我恨你，你治来山梦不治我。 废话，那是她老公啊。 他有关系，你跟他有关系吗？ 好吧。 是吧，正，来，咱们接着治啊。那个 啊， 哎，刚治到哪儿了？我真心疼你的键盘。 来，大家继续说吧。刚才说哪儿了？ 啊，没事，说到那个，你换键盘。 怎么没卷房？不是刚才谁？刚才是兰兰是谁说的？ 兰兰姐，我强烈建议写一个小短小的剧本，就是键盘和小郑的故事，好吗？就是让键盘说话。 别 键盘的哀求， 键盘每天都说我疼，我疼，好不好？ 那还要写吗？直接喊疼就行了。 你轻点，我疼，好不好？键盘为啥我配呀？要配也是蓝山梦配，他是他老公。 你配吧，我仅限于月满西楼。而且你刚才喊那个不用啪呀，直接出来就是了。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咱不能乱，咱不能乱，咱得顺清楚到底谁跟谁是一对儿，对不对？ 这个我先说一下啊，这个首先我不是学医的，我更是跟这个医学方面没有半点关系，我的工作也好，什么也好，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个我先澄清这件事情。看，小六子说好的唱歌呢？对，我是卖手机的，这句话说对了。来，咱聊手机。这个怎么了？ 你卖什么牌子的手机？ 我不卖手，我不卖牌子的手机。 不是，小郑，我问你一个问题，为啥 是您自己做的？ 不是，为什么蓝山梦 iPhone 的手机出来的手机铃声是摩托罗拉的？小郑，你帮我解释一下。 嗯，是 iPhone 的手机 换铃声了 吗？摩托罗拉。 没有换。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这个聊手机咱就 推荐一个1500到2000左右， 1500，先聊手机啊。那这样，咱们这个今天晚上不是聊手机的时候，咱们就长话短说哈。我这样说，1500到2000块钱的手机，咱们就直接去，你就可以去选一个什么小米4C 啊，什么这个华为的这个什么华为荣耀这个什么来着，那个7i啊，然后这个到2000块钱的话，反正是主要这几个比较那个什么，比较那个什么点吧，好不好？我不是卖手机的，我职业跟卖手机一点边都不沾，好不好？然后是这样，这个，哎呦我的天哪，你们这样刷的我都一会儿还不知道什么。那两位出来，你们这几位都出来说话吧，好不好？ 你不卖手机，不是你具体干嘛的呀？ 我什么都干。 干革命吗？ 对啊，我是干革命的。 来找我，我一直在从事干革命的这个非常光荣而有前途的职业。我觉得吧，咱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吧，就是缺乏像你这样的热血青年。哎，你看小日本多猖狂啊，你来了就不一样了，是吧？你吼一嗓子就吓死他们了，哎，再吼一嗓子那个岛就沉了。哎，那个算了，还是说那个什么吧。我是挖煤的，对，然后那个我们群里面的孩子都知道我是挖煤的，然后就是每天，然后他们就问你挖煤每天不呛吗？然后你又抽烟抽的还挺凶的，然后其实我跟你说这里面有秘诀，哎，小六子跑了。然后那个这里面有秘诀，知道吧？就是挖煤的时候呢，不是有那些这个煤灰啊，什么粉尘灰啊，对吧？然后呢再加上抽烟又多， 然后就呛这个嗓子，呛呛呛呛呛，物极必反，对吧？就像有很多歌手，然后啊声带小结了，然后做了个手术出来，哎，一副好嗓子了。我就是这样。然后那些我的前辈们，就是比我挖煤要早个十几二十年的那些，我去，他们那声音出来，哎呀，我的天呀，我的耳朵都会怀孕。所以说，这个谁哪位朋友想要哎，这个以后也从事这种配音的工作啦，或者有这个爱好啦，可以先选择挖煤，兼职去录音，有发展，绝对有发展。不是我说完了，你们人呢？哎，六子，这儿， 梅老板，梅老板你好。 不是我不是煤老板，我是挖煤的。哎，不行，那个什么什么，郑啊，我还是个病人，然后体谅一下啊，我就少说点吧。 好吧。我们战哥这样的，待会儿我可能要去这个七店那边，可能要去串一下，因为可能过一会儿就要轮到我了。我这一会儿可能要过去一下。过去一下以后。啊，没想到一直到现在，我也在等通知。这个 我是那个，我是虽然说还感冒着，但是音确实拖太久了。然后现在反正就是就这样嗓子，反正先凑合先录点。我还有东西今天得录，然后我就先撤了。 啊，好吧好吧，辛苦你了，这个真的是，然后。下边几期的话，然后咱们这个都一起加油，把它录好吧，好吧？这个，然后第一期你表现的也是表现的非常非常的赞，然后我就行，我就是想，反正是我们就好好把这个剧做完就行了，其他的也没什么。哎呀，你这个对以后要保证身体，要多注意，然后赶紧把感冒治好。 行，谢谢。 身体好才是，这个身体好才能嗓子好，嗓子好才能、 这句话不应该跟他说，郑啊，你就不应该跟他说，他常年都不病的人，我是一个常年都病的人，你应该跟我说。 我没跟你病，你看你还吃东西呢，你哪病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懂了吧？到冬天我就开始病了。 对， 你滚蛋！今天不是咱俩的气。 我没跟你说，咸吃萝卜淡操心，老孔雀开屏自作多情。我跟郑说呢。 行， 然后就是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多说的了，就是大家加油吧。然后第一期发布以后就要，因为要每个月更新一期嘛，咱们都做好这个各种准备，好吧？这个 反正这两天就是我在用你的方子，不过这两天嗓子反正录一些简单的能录了，但是那种精神高度集中的，就是可能还会咳嗽的挺厉害。然后我跟那个人也说过， 这个、 反正稍微再等两天。 行，然后你用我那个方法呢，是你要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当然还是要去找医生，因为我毕竟不是医生，知道吧？我只是个人的这个经验而已，其他的也，因为有时候这个东西它有时候不一定完全适合每一个人，对，你的烟也少抽点，知道吧？烟少抽点，然后多注意休息就好了。第二期啊，第二期有没有活动还不知道，等将来我们再说，你到时候会通知的，到时候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 我以前声音比小六子还熟，就是因为抽烟还有这个挖煤呛的，最后声音就越来越攻，越来越攻。 他装攻。 所以说你让我少抽点烟，我就怕我声音又瘦下去。然后我也打个广告啊，然后那个喜欢配音的朋友们可以选择挖煤。好了，大家再见，回头见。 好的好的，早点休息早点休息，别太晚睡觉了。 好嘞，然后森暖再见。 拜拜 啊， 拜拜， 郑再见，兰姐再见，再见。 哈哈哈哈哈！ 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紧，等我给他打个电话，再见是一样的，没事儿。 好吧，好吧，这个辛苦了，今天也是辛苦了，让梦了，然后，好好休息，好好休息，然后，大家以后都要好好休息，不要经常熬夜啊什么的。 各位大妹子们，已经是 西燕那边马上 休息吧。 不是不是，西燕那边可能我一会儿都过去，大概我在等通知，在等通知，可能很快。他们说的9点多，结果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到，我只能再等。然后今天，前面反正是这个关于月满这个，因为毕竟今天是发布月满嘛，还得说一说月满的事儿。在这边还没有过去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下月满这个，感谢所有的就是说就是听剧的朋友们，然后也感谢我整个这个为这部剧投入心血的各个剧组的人员，然后大家都很辛苦。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是好好把它做下去吧，一期接一期的都好好做下去。然后，其他的也没什么，就是也不说做多少期，就一期接一期的做下去就好了。大家加油啊！好吧，我也没什么，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感谢今天那么多朋友来这个 YY 里面来玩，然后我们就会好好加油，好好加油，就是说把它做好的。是这样，待会儿可能要是过了七月那边的话，可能不一定过来，然后因为时间到时候估计也不短了。然后加油吧。放心，我会注意嗓子的。我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可能快了。 小珍哥，你是不是要去反应啊？ 啊，反应啊，我知道，反应我知道。要是这样，大家各位，这个我可能要现在过去了，那边七月那边快到了，我先过去看一下，然后。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都希望这个进度完结了，好好完结一下。然后我现在必须得过去一下，然后待会儿看情况吧，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这个可能不一定能回来了，可能不一定能回来。然后大家也早点休息好吧。这个今天本来说点那个月满的东西，其实月满的东西我们以后还有的时间慢慢说这个。就这样吧，然后我先过去了。不墨迹了，因为那边还要快要到了。好，这个我先下去一下。 去吧去吧去吧。 好的。 我也撤了。 好好好。都早点休息吧。好，大家拜拜。晚安，拜拜。 拜拜。晚安。 都走了，我也走了。大家一定早点睡啊，别再熬夜了。我明天上班。别让我唱歌了，我今天是真，我真牙齿有个缝，这个大洞，大血洞。我今天能唱一首已经很给力了。好没？大家早点睡。要是有关于小郑的进一步的阿里巴巴的干音，我会尽早的跟那个小郑群管理联系，然后给他，然后分享给大家的，好不好？好的，好的。呵呵，大家晚安，拜拜。 喂，还有人吗？哇塞，还有这么，大家还都在啊，好多人。那个，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临时就赶个场啊，我用了多长时间我也忘了，几点钟过去的，二十分钟吧，也就是。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哎呦，今天两首歌唱的有点勉强，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唱的有点费力，然后好吧，这伴奏我到后来我看到了，我就关了一下下。然后今天真的是有点太仓促了。那边人好多，吓我一跳，当时我没想到那边那么多人。然后这个今天是这样的，今天这个感谢大家这么多人都还在这边，因为我可能也不能聊太久了，然后一会儿可能要去早点休息。今天月满第一期发布，我挺开心的，然后也感谢大家这么多朋友一直支持。然后就说希望接下来的那个这段时间能够把每期做好，然后其他的也不说，其他就不说了，这个不去说什么那些有的没的话，就好好做好每期就行了。然后因为是这样的，因为第一期做完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大家的反馈，等大家有什么就是说想法呀、意见呀、建议啊什么的，到时候可以给我提一下。因为目前来说的话，我录这个角色录月满的话，也真的只是那叫什么来着，真的只是就是说凭自己的感觉来的，然后可能小说还没有完全读透吧，可能各方面理解还是有点问题，然后有哪个朋友就是说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告诉我，好吧。然后对，现在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跟喜马拉雅那边就是说好的，喜马拉雅那边到时候会帮忙给就是说推首页，推首页，到时候首页大家可以看到喜马拉雅的首页。然后就是说荔枝会传的，荔枝会传的，等到大概过两天就得传，因为这是有原因的。不然的话我荔枝也会传的，荔枝也会传， B 站也会传，这个请大家稍等一下，会传的会传的。然后对，大家看看小说，然后再去听听剧，然后可以有什么想法告诉我。今天什么症终于又来了，今天就是说时间也不太早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好吧，这个然后今天真的早点休息早点休息。小说是很长，不过小说挺好看的，小说是挺好看的，谢谢谢谢谢谢。小说挺好看的，然后今天我也有点儿到这个点了，就有点晕。然后好吧，这个大家都早点休息好吧，这个11点了也。都11点了，这个都早点休息，然后祝大家晚安，就是说明天休息睡个好觉。おやすみなさい。